9月23日上午10点，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敌的经典啊，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，书接上文，话说从头。说小乔回江南世家探亲，掐指那么一算啊，有段日子了。在这段日子里没发生什么大案要案，汉阳县衙是难得的清静啊。 哎，大人，你说这个，我说 这是说什么什么？你说我说的，你要说什么呀？ 啊，那什么，我就是打一比方啊。您看啊，小乔姑娘一放探亲假回江南世家探亲，嗨，咱这汉阳啊，立马成清平世界了。所以您看，咱们是不是拿着小乔姑娘的生辰八字找大师问问呢？ 啊，问什么呀？ 问问这小乔是不是个招黑体啊？你看他在哪出事儿，搁哪倒霉。 我喷你一脸花露水。我，你这个乌鸦嘴，你才招黑体质呢，你啊，你才搁哪出事儿，在哪倒霉呢？ 哎，大人，小乔又不在，您就甭演戏了。您就说是不是和我有一样感觉啊？遵从自己内心啊，摸着腰子回答我。 被你这么一说吧， 就在狄仁杰意志不坚定正要动摇的时候，一声长长的报声传来，一个报事的衙役慌慌张张的来禀报。 什么？你说 我的乔妹 被绑匪绑架了？ 不错，来报事的衙役带来的就是这么个消息。霎时间，狄仁杰和元芳都没反应过来，愣在当场。这正是月子弯弯照几周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几家夫妇同罗帐，几家飘散在他州。 澎湃呀、啊，